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建、邓小欧。海底说， 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说，你看见这份圣旨了吗？我父亲回答道，我看见了。那人又说，好，那你自己读吧，陛下是要你的人头。我父亲发出一阵大笑，那种笑声比恐吓更可怕。而笑声未绝，我们就听到两声枪响，这枪声是父亲发出来的，已经打死了两个人。卫兵们本来俯伏在我父亲的脚下，这个时候也跳起来开火，房间里顿时烟火弥漫，同时对方也开始开火了，子弹呼呼地穿过我们四周的壁板。总督，我的父亲在那个时候看起来是多么的高贵呀！他手握弯刀，在弹雨中往来砍杀，面孔被他的敌人的火药熏得乌黑，他的敌人被他吓破了胆，甚至在那个时候，他们一见他都还要转身逃命。希利姆，希利姆，他喊道，守火使者，尽你的责任呐。 希利姆死了， 一个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声音答道，你完了，阿里。同时我们听到一阵猛烈的暴击声，我父亲四周的地板都被打破了，土耳其兵从楼下透过地板向上开枪，三四个卫兵倒下去了，尸体上浑身都是血。我父亲怒吼起来，他把手指插到枪弹打成的洞里，掀起一整块地板，但从这个缺口里立刻就射上来20多发枪弹，冲上来的烟火像是从一座火山的喷火口里发出来的一样，但立刻就被上面的天幕吞没了。在这种种可怕的混乱和吓人的喊声中，传来了两声清晰可怕的枪声，接着又传来两声使人心惊肉跳的尖呼。我吓呆了，这两颗子弹重创了我的父亲。这种可怕的喊声就是他发出来的，可是他依旧站着，紧紧地攀住一扇窗。我母亲想撞开那扇门，以便和他死在一起，但门是从里边扣上的。父亲的周围横七竖八躺着那些卫兵，痛苦地抽搐着，有两三个只受轻伤，正努力想从窗口跳出去逃命。在这危急的关头，整个地板突然坍塌了。我父亲取下一条腿，这个时候20只手向他伸过来，武装着长刀、手枪、匕首，20个人同时攻击一个人。于是我父亲就在这些恶鬼发射出来的一阵烟火中消失了，真像是地狱在他的脚下裂开了一样。我觉得自己再 向地上倒下去。我的母亲已昏倒了。 黑帝的手臂无力地垂到身边，他发出一声深长的呻吟，同时他望着伯爵，像是在问伯爵是否对他的服从命令感到满意。基督山伯爵起身走到海蒂面前，执住他的手，用希腊语对他说：镇定一点，我的好孩子，上帝是会惩罚那些叛徒的，这样一想你就会勇敢起来了。阿尔佩说：哎呀，这故事真可怕，伯爵。他被黑帝惨白的脸色吓坏了。我现在只怪我自己，不应该提出这样残酷非礼的要求。哦，没有什么，基督山伯爵说。然后伯爵用手抚摸着那青年女郎黑帝的头，继续说：黑帝是非常勇敢的，他有的时候甚至以叙述他的不幸来寻求安慰。 因为我的爷， 海蒂热切地说， 我的痛苦是我想起了您的好处。 阿尔佩好奇地望着海蒂，因为海蒂还没有讲到他最希望知道的那一部分，就是海蒂怎么会成为伯爵的奴隶。海蒂看到两位听者的脸上都表示着同样的希望，就叹了一口气说： 当我母亲恢复知觉的时候，我们已经被带到那位土耳其将军的面前了。母亲说：杀了我吧，但请不要侮辱阿里的遗骨。 这种话你不必向我说， 阿奇德说。那向谁说呢？ 向你的新主人说。 他是谁？在哪儿？ 他就在这儿。 于是高奇特就指出一个人，而他就是那个对我父亲的死负罪最深的人。 海蒂用一种含蓄的愤恨的口吻说。这时阿尔佩说：那么您就成了这个人的财产了吗？ 不，他不敢收留我们，所以我们就被卖给一个到君士坦丁堡去的奴隶贩子。我们越过希腊，半死半活地到达土耳其的都城。车门口聚着一群人，他们让开一条路让我们过去。但突然间，我母亲的眼光接触到那件吸引他们注意的东西，她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叫，倒在地上，指着挂在城门口的一个人头，在那个人头底下写着这样几个字：这是亚尼娜总督阿里铁贝林的头。我痛哭，我想扶我的母亲起来，但她已经死了。我被带到奴隶市场上，被一个有钱的亚美尼亚人卖去。他请教师教导我，当我13岁的时候，他把我卖给马木德苏丹。 我就是从他手里把他买来的，基督山伯爵说。至于代价，我已经告诉过您了，阿尔佩，就是那块和我装大麻精的盒子配对的翡翠。 哦，你真好，你真伟大，我的爷， 海蒂说着拿起了伯爵的手吻了一下。 我能够属于这样一位主人，真是幸运极了。 这所见所闻的一切简直是阿尔佩糊涂了。这时基督山伯爵说：来，喝完您那杯咖啡吧，这一段历史已经完了。假如弗兰蒂能看到弗兰士离开诺铁先生房间时的那种颤抖的脚步和激动的脸色，甚至弗兰蒂也会对弗兰士产生怜悯。威尔夫先生说了几句前后不连贯的话，就回到他的书房里。 约莫两个小时以后，他接到下面这封信。在今天早晨的那一番揭露以后，诺铁维尔夫先生一定已经看出他的家庭和弗兰士伊皮南先生的家庭联姻是不可能的了。弗兰士伊皮南先生觉得维尔夫先生似乎早已知道今天早晨所讲的那件事，而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一番宣布。弗兰士先生深表震惊。但这时要是有谁看见那位法官见到他被打击得垂头丧气的样子，他就不能相信维尔夫先生曾预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的确，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父亲竟会坦白或冒失到把这样的一段历史讲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维尔夫先生始终相信奎斯奈尔将军或伊皮纳男爵，这两种称呼都有人用，看那个说话的人希望称呼他的家名或称呼他的爵衔而定，是被人暗杀而不是在一场公平的决斗中被杀死的。因为诺铁先生不论对什么事情都从不顾及他儿子的意见，那件事他始终不曾向维尔夫讲明过。这封严厉的信对维尔夫的自尊心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截至那时为止，写这封信的人依旧还是这样温文可敬。维尔夫刚回到他的房间里，他的妻子就进来了。弗兰士经诺铁先生召见以后的突然告辞使每一个人都非常惊奇。弗兰士夫人独自和公证人及证人在一起，她这时越来越感到困惑，她觉得再也忍受不住了，就起身离开房间，说她去问问原因。威尔夫先生对于这件事只说诺铁先生向伊皮南先生和他做了一番解释，弗兰迪和弗兰士的婚姻将因此破裂了。拿这件事情去向那些等他回去的人报告，未免太不愉快了。所以他只说诺铁先生在开始讨论的时候突然昏厥，签约典礼将延迟几天再举行。这个消息虽然是假的，但在紧接着那两桩同类不幸的事件之后宣布出来，显然把听的人惊呆了。他们一言不发地告退。可这个时候弗兰迪真是又惊又喜，他拥抱那个衰弱的老人，感谢他这样子一下子就打断了那条他一向认为无法解除的锁链，然后要求让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休息一下。诺铁表示他可以允许弗兰迪的请求，但弗兰迪一旦获得自由却并没有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他转进一条走廊里，打开走廊尽头的一扇小门，顿时发觉自己已到了花园里。在这种种接连而来的怪事发生的期间，弗兰迪的脑子里老是有一个可怕的念头，他觉得莫莱尔随时可能带着苍白的脸色和颤抖的身体出现，来阻止婚约的签订，像拉玛摩尔的新娘一书中的莱文斯乌的爵士一样。弗兰迪这个时候的确应该到后门口去一次了。马西米莱莫莱尔看到弗兰士和维尔夫先生一同离开坟场，就已料到他们的意图，他跟踪着弗兰士伊皮南先生，他看见他进去出来，然后又带着阿尔佩和夏多勒诺进去，事情已再无怀疑的余地了，他急忙赶到他的菜园里去等待消息，因为弗兰迪一到能够脱身的时候一定会赶来见他的。他没有料错，他从木板缝里望见那青年女郎弗兰迪摆脱了往常那种小心的态度，急急忙忙地向他奔来。马西米兰莫莱尔一看见他就完全放心了，而弗兰迪所说的第一句话使莫莱尔的心欢喜的又猛跳起来。 我们得救了， 弗兰迪说。得救？ 莫莱尔应声说，他不能相信可以有这样的快乐。谁救的我们？ 我的祖父，哦，马西米拉，爱他吧，爱他吧，是他给了我们这种种好处。 莫莱尔发誓，要用他整个的灵魂去爱他。他发这个誓毫不费力，因为他只是觉得，只爱诺铁如有如父还不够，他把诺铁崇拜得像一位天神。但是告诉我，弗兰迪，那是怎么成功的呢？他用的是什么奇怪的方法呢？弗兰迪正想把经过的一切讲出来的时候，但忽然又想到，假如那样做，就必须泄露一个可怕的秘密，那个秘密不但牵连到旁人，而且也牵连到他的祖父。于是弗兰迪就说， 那件事我将来可以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哦，那得在什么时候呢？ 在我成为你妻子的时候。 话题现在已转入到莫莱尔最喜欢的那一方面，他这时是任何让步都愿意接受的了。他觉得他所知道的这一些消息已足够使自己满意，一天能得到这么多的消息已不算少了。可是在法兰迪没有答应他第二天傍晚要和他相见以前，他还是不肯离开。弗兰迪对于莫莱尔向他要求的一切全都答应了。在一个小时以前，假如有人对他说他不能嫁给弗兰时，他倒实在难于相信。但是现在，假如有人向他说他能和马西米兰·莫莱尔结婚，他当然不会那样难于相信了。在我们刚才所说过的那一场会见发生的期间，维尔夫夫人已经拜访过诺田先生。老人像往常接见他的时候一样，带着严厉和厌恶的表情望着他。维尔夫夫人说， 阁下，弗兰迪的婚事已经决裂了。我告诉您这个消息是多余的，因为决裂就是在这儿发生的。 诺铁依旧毫不动容。 但是我可以告诉您一件事，那件事情我想您大概还不知道，就是对于这门亲事我始终是反对的。最初谈成这项婚约的时候，绝未得到过我的同意和赞许。 诺铁用那种希望要求对方解释的目光望着他的儿媳妇。 我知道您非常厌恶这门亲事，现在他已经完了。我来向您提出一个不宜由威尔夫先生或弗兰迪提出的要求。 诺铁老人用眼光问那个要求是什么。 我来要求您，阁下， 威尔夫夫人继续说，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有权利这样做，因为只有我对于这件事情毫无私人利害关系。我来要求您赐回，不是您的爱，因为那是他始终享有着的，而是赐回您的财产给您的孙女。 诺铁老人的眼光里露出一种怀疑的表情，他显然想发现这个行为的动机，但并没有成功。 阁下， 维尔夫夫人说， 我可以希望您的意见符合我的要求吗？ 诺铁老人用眼睛表示是的。威尔夫夫人又说， 那么阁下，我就告退了，同时我很感激也很快乐。 他向诺铁先生鞠躬告退。第二天，诺铁先生派人去请公证人，以前那张遗嘱撕毁，重新另立一张。在那张遗嘱里，他把他的全部财产都遗赠给了弗兰迪，条件是他永远不能离开他。于是大家都传说威尔夫小姐本来就已经是圣米兰侯爵夫妇的继承人，现在又恢复了他祖父的欢心，将来每年可以得到一笔30万里维尔的收入。威尔夫先生家里在进行解除婚约的时候，基督山伯爵已去拜访过一次马瑟夫伯爵，然后马瑟夫伯爵为了表示他对邓格拉斯的尊敬， 他穿上中将制服，挂上他的全部勋章，这样打扮好以后，就吩咐背上他最雄壮的马匹驱车到安顿大马路。邓格拉斯正在计算他的月结账，假如有人想在他高兴的时候去找他，现在却不是最有利的时机。一看到他的老朋友，邓格拉斯就装出他那种庄严的神气，四平八稳的在他的安乐椅里摆好架子。马斯夫伯爵平常是很骄矜拘直的，这一次却面带微笑，用殷勤的态度向那位银行家问候。由于确信他的提议对方一定会乐于接受，他就省却了一切外交式的序言，单刀直入地立刻提到本文。他说： 哦，男爵，我终于来了。自从我们的计划议定以来，已经过去相当时间了，可是那些计划却还没有实行呢。 马斯夫伯爵以为对方那种冷淡的态度是他自己的沉默造成的，现在他说出这句话，那位银行家的面孔一定会开朗起来，但事实正巧相反。使他极其惊奇的是，那个面孔却更加严肃无情了。 您指的是哪一件事情，伯爵阁下？ 邓格拉斯说，像是他始终猜不出将军话里的意义似的。马斯夫伯爵说， 哈，我看您是一个很讲究形式的人，我亲爱的先生，您提醒我不应该省却古板的仪式，我请您原谅，但因为我只有一个儿子，而且又是我平生第一次给他娶亲，所以还是个学徒的生手，好吧，我愿意有所改进。 于是马斯夫伯爵带着一个勉强的微笑站起身来，向邓格拉斯深深地鞠了一躬。他说， 男爵阁下，我很荣幸地为我的儿子阿尔佩马斯夫子爵来向您要求与奥奇尼邓格拉斯小姐结亲。 但邓格拉斯非但不像马斯夫所预期的那样用殷勤的态度来接受这次求婚，反而皱紧眉头，依旧让伯爵站着不请他归坐，然后说， 伯爵阁下，在我给您一个答复以前，这件事情必须得想一想。 想一想？ 马斯夫伯爵说，他越来越惊愕了。 自从我们最初谈起这件婚事以来，已经过去八个年头了，在那八年里面，难道您还想得不够吗？ 银行家说， 伯爵阁下，有些事情我们本来以为是可以决定的了，但每天发生的事使我们不得不随时停止我们的结论。 马斯夫伯爵说， 我不懂您的意思，男爵阁下。 我的意思是，阁下，在最近这两个星期来，已经发生了某些出于预料的事情。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建、邓小欧。 马瑟夫伯爵说，我不懂您的意思，男爵阁下。 哈，我的意思是，阁下，在最近这两个星期来，已经发生了某些出于预料的事情。邓格拉斯说。 原谅我，马斯夫伯爵说，但我们是在演戏嘛。 演戏？ 是的，因为很像在演戏。请让我们说的更直接明了些，努力是互相了解对方的意思吧。 那正是我的希望。 您见过基督山先生了是不是？ 我常常见的。邓格拉斯挺直了身子说，他是我很亲密的朋友。 在您和他最近的谈话里，您说我对于这件婚事的态度不够坚决，好像是把他给忘记了。 我的确这样说过。 好吧，我现在来了。您看，我既没有忘记，也没有什么不坚决，因为我已经来提醒您的诺言了。 邓格拉斯不回答。 难道您这样快就改变念头了？ 马斯夫伯爵又说， 或许您想要我再三向您恳求，以我的屈辱来取乐吗？ 邓格拉斯觉得谈话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事情就会对他不利，于是就改变口吻，对马斯夫伯爵说，哈，伯爵阁下，您有权对我的含蓄表示惊奇，这一点我承认，而我向您保证，我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您，在我这方面觉得也是非常痛苦的。但我相信，当我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实在也是出于万不得已。 这些都是空空洞洞的话，我亲爱的先生。 马斯夫伯爵说， 这些话或许可以满足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但马斯夫伯爵却不是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当他这样一个人去拜访另外一个人，要求对方履行诺言的时候，假如这个人不能履行他自己的诺言，则他至少有权要求他提出一个充分的理由。 邓格拉斯是一个懦夫，但他在表面上却不愿意承认。马斯夫伯爵刚才所用的那种口吻把他惹恼了。 我的举动并不是没有很充分的理由的，他答道。您的意思是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我有一个很充分的理由，但却难于明说。 总而言之，您必须得明白，我对于您的缄默不能表示满意，但至少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您拒绝和我的家庭联姻。 不，阁下，邓格拉斯说，我只是延缓我的决定而已。 而您真的这样自鸣得意，以为我竟肯随便您反复无常，低三下四的等待您回心转意的时候吗？ 哼，那么伯爵阁下，假如您不愿意等待的话，我们就只算是从来不曾谈到过这些计划好了。 伯爵的脾气本来是高傲急躁的，为了防止自己的怒气爆发，他紧紧地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 可是他知道，在目前这种状态之下，受嘲笑的一定是他，所以他本来已向客厅门口跨出了几步，但转念一想便又回来了。一片阴云掠过他的额头，抹去了额头上的怒意，留下一种淡然不安的痕迹。他说， 我亲爱的邓格拉斯，我们相识已经有许多年了，所以我们应该互相尊重对方的性情。你应该向我解释一下，我应该知道我的儿子为什么失掉了您的欢心，这实在是很公平的。 那并非是因为对子爵本人有什么恶感。哈，我所能告诉您的只是如此而已，阁下。邓格拉斯回答，他一看到马斯夫伯爵软下来一点，就立刻又恢复他那种傲慢的态度。 那么您对谁发生了恶感呢？ 马斯夫伯爵脸色发白，音调都变了。伯爵脸上的表情并未瞒过那银行家的眼睛，他用比以前更坚定的眼光盯住对方说，最好您或许还是不要勉强我讲得更明确吧。马斯夫伯爵气得浑身打颤，他极力克制住自己的狂怒说， 我有权坚持要您向我解释清楚，是不是马斯夫夫人惹您讨厌？是不是您觉得我的财产不够？是不是因为我的政见和您分歧？ 绝不是那一类的事，阁下。邓格拉斯答道，假若是那样，那就只能怪我自己了，因为这些事情在最初讨论婚约的时候我早就知道了。不，别再追究那个原因了吧，我真的很惭愧是您做这样严格的自我检查。我们暂时不提这件事啊，采取中庸之道，就是搁一搁再说，不算破裂也不算成约啊，不必忙。我的女儿才17岁，令郎才21岁，在我们等待的期间，时间自会促使事情不断的发展。晚上看东西只觉得一片黑暗模糊，但在晨光中看来却太清楚了。有的时候一天之间最残酷的诽谤便会突然发生。 诽谤？您是这样说吗，阁下？ 马斯夫伯爵脸色顿时灰白，喊道， 难道有人敢造我的谣言？ 伯爵阁下，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我认为最好是避免一切解释。 那么阁下，我就耐心地屈服于您的拒绝吗？ 这件事在我尤其痛苦，阁下。是的，我比您感到更痛苦，因为旁人都知道我要和您高攀，而一次婚约的破裂，女方所受的损害总要比男方更大。 够了，阁下， 马斯夫伯爵说， 这件事情我们不必再提了。 于是他气愤地握着他的手套走出房间。邓格拉斯注意到，在这次谈话的期间，马斯夫自始至终不敢问是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原因，邓格拉斯才取消他的诺言的。那天晚上，邓格拉斯和几位朋友商量了许多时候，卡凡尔康的先生则在客厅里陪伴着太太小姐，他是最后一个离开邓格拉斯家的。第二天早晨，邓格拉斯一醒来就找报纸，报纸拿来了，他把其他3-4份放在一边，拿起大公报，也就是波向主编的那份报纸，他急急忙忙地撕开封套，慌张地打开那份报纸，轻蔑地翻过巴黎大事版，翻到砸向消息栏，带着一个恶毒的微笑，把目光停留在一段以纳尼娜通讯开始的消息上。好极了，邓格拉斯在看完那一段消息以后说，哼，这儿有一小段关于弗南上校的文字，这一段文字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可以省掉我一番气力，免得向马斯夫伯爵进行解释了。在这同时，也就是说在早晨9点钟，阿尔佩马斯夫穿上一套笔挺的黑衣服，带着激动的态度到香榭丽舍大道去拜访基督山伯爵。但当他语气草率地问伯爵在不在家的时候，门房告诉他说，大人已经在半小时以前出去了。 他没有带佩普斯廷去吗？ 没有，子爵阁下。 那么叫他来，我跟他说几句话。 门房于是去寻找佩普斯廷，一会儿就带着他一同回来了。 我的朋友，阿尔佩说，请原谅我的冒昧，我极想从你嘴里知道你的主人是不是真的出去了。 好，他真的出去了，阁下，佩普斯廷答道。 出去了？甚至对我也这样说吗？ 好，我知道我家主人一向如何高兴接见子爵阁下，佩普斯廷说，所以我绝不会把您当作普通客人看待。 你说的对，我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见见他， 你以为他是不是要很久才能回来呢？啊，不，我想不会，因为他吩咐在10点钟给他备早餐的。好，那好吧，我在香榭丽舍大道上转一转，10点钟的时候再回来。这期间，假如伯爵阁下回来了，你请他不要再出去了，等着见我，行不行？我一定代为转达，阁下。佩普斯听说，阿尔佩把他的马留在了伯爵家门口，预备徒步去兜一个圈子。当他经过福威斯巷的时候，他好像看到伯爵的马停在高塞射击房的门口。他走过去，认出了那个车夫。他问道：“哎，伯爵阁下在里面打枪吗？”“哦，是的，先生。”车夫回答。在他说话的时候，阿尔佩听到2-3声手枪的声音。他往里面走，路上遇到射击房里的侍者。哦，对不起，子爵阁下。那孩子说：“请您等一下好不好？”阿尔佩问：“为什么，菲利？”因为阿尔佩是那儿的老顾客，不懂为什么这次要阻止他进去。哦，因为现在在房里打枪的那个人不愿意有人打扰他，他从来不在旁人面前练枪的，甚至你也不许去吗？那么谁给他上子弹呢？他的仆人，一个努比亚人吗？一个黑人，那么是他了。您认识这位先生吗？是的，我是来找他的，他是我的朋友。哦，那又是一回事了，我立刻去通知他，说您来了。于是菲利在他自己的好奇心的促使之下走进射击房，片刻以后，基督山伯爵在门口出现了。 我亲爱的伯爵，阿尔佩说，请您原谅我跟踪您到这儿，我必须先告诉您，这种失礼的行为不是您仆人的错，而只能怪我。我到您府上，他们告诉我说您出去了，说10点钟您要回来吃早餐。我预备散步到10点钟，忽然看见了您的车马。 啊，您所说的这一番话，是我希望您是预备来和我一同吃早餐的。 啊，不，谢谢您，我现在所想的不是早餐，而是别的事情。那顿饭我们或许可以迟一些，在更恶劣的心情之下再吃。 您在谈什么鬼话呀？ 我今天要和人决斗。 您为了什么？ 我要和人决斗。 是的，我懂得，但是为了什么事吵起来的呀？决斗的原因多得很，您知道。 我的决斗是为了名誉。 哎呀，那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了，严重的，我来请求您帮我一个忙。帮什么忙？ 做我的陪证人。 那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们不要在这儿讨论，让我们回家以后再谈吧。阿里，给我拿一点水来。伯爵卷起袖子，走进那间专攻练习射击的先生们在试毕以后洗手的小耳房里。 进来，子爵阁下， 菲利低声说， 我来给您看一件滑稽的事情。 马斯夫进去，看见墙上所钉的不是通用的靶子，而是几张纸牌。阿尔佩远看，以为那是一整套纸牌，因为他可以从 S 数到10。阿尔佩说：“ 哎呀，我看您是在预备玩纸牌了。” 伯爵说：“不，我是在制造一套纸牌。”“ 怎么呢？”“ 你看到的那些牌实际上都是 S 和 2， 但我的枪弹把它们变成了3、5、7、8、9和10。阿尔佩走进去，的确，纸牌上子弹穿透的地方极其准确，航次和距离都合规定。阿尔佩向靶子走去的时候，半路上另外还拾到2-3只燕子，这些燕子是被伯爵打死的，因为他们鲁莽地飞进伯爵的手枪射程。 哎呦，阿尔佩说，你叫我怎么办呢，我亲爱的子爵。 基督山一面用阿里拿来的毛巾擦手，一面说，我总得在空闲的时间找些事情做做呀，但来吧，我等着你呢。于是他们一同走进基督山伯爵的双轮马车，几分钟之内，那辆马车就把他们载到了30号门口。基督山带着阿尔佩到他的书斋里，指着一个位子请阿尔佩就坐，他自己也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来。现在让我们平心静气地把事情来谈一谈吧，伯爵说，你也看得出我是很平心静气的。 二佩说，你要跟谁决斗？ 波想。 哎，他不是你的朋友吗？ 当然了，决斗的对手总是朋友。 我想你们这次争吵总是有原因的吧？ 当然有。 他对您怎么了？ 昨天晚上他的报纸上……哦，等一等，您自己去念吧。 于是阿尔佩把那份报纸递给了伯爵。伯爵念道， 雅尼娜通讯，我们现在打听到一件截止目前大家还不知道或至少还没有公布过的事实，防卫本市的城堡是由阿里铁贝林总督及其信任的法国军官夫南出卖给土耳其人的。 嗯，您对于那段消息有什么可恼的呢？ 我有什么可恼的？ 是啊，雅尼娜城堡被一个法国军官出卖，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呢？ 这关系到家父马斯夫伯爵，因为夫奈是他的教命。 令尊在阿里总督手下服务过吗？ 是的，那是说他曾为希腊的独立而战，而那种诽谤就是因此而起的。 哦，我亲爱的子爵，您谈话得理智一点。 我并没有不理智。 那么请告诉我，夫难军官和马斯夫伯爵是合二而一的一个人，这件事法国谁能知道？雅尼娜是在1822或1823年攻陷的，现在又有谁会注意他？ 那正可以表示这种奸计的恶毒。他们让时间过了这么久，然后把大家早已忘记的事情突然重新翻掘出来，借此作为诽谤的资料来玷污我们的好名誉。哼，我继承家父的姓，我不愿意这个姓被耻辱的阴影玷污。我要去找波响，这段消息是在他的报纸上出现的，我将坚持要他当着两个证人的面声明更正。 波响是绝不肯更正的。 那么我们就决斗？ 不，你们不会的，因为他会告诉您，而那也是非常实在的。在希腊陆军里名叫夫南的军官或许有50个之多， 但我们还是要决斗。我要洗刷家父名誉上的污点。家父是一个这样勇敢的军人，他的履历是这样的辉煌。 哦，我们保证相信这个夫南不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马斯夫伯爵，虽然他也有这个教名。 除非全部更正，我绝不能表示满意。 您预备当着两个证人的面叫他这样做吗？ 是的。 您错了。 啊，我想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拒绝我的要求，不肯帮我的忙了。 您知道我对于决斗的看法，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罗马的时候，我曾把我对于那件事的意见告诉过您。 可是我亲爱的伯爵，我觉得今天早晨您所做的那件事却和您所抱的那种观念绝不相符。 因为我的好人呢，您知道一个人绝不能偏执得太过分，假如和傻瓜们在一起，那就必须学习一些傻事。有一天或许会有一个轻率暴躁的登徒子来找到我，他和我或许也像您和波香那样并没有真正值得吵架的理由，但他或许会逼迫我负责一件无聊的小事，他会叫他的陪证人来见我，或是在一个公众的场所侮辱我。哦，我就不得不杀死那个浮躁的家伙。 那么您承认是肯决斗的了？ 当然。 好吧，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要反对我决斗呢？ 我并没有说您不应该决斗，我只是说决斗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在不曾加以适当的考虑以前是不应该去做的。 他在侮辱家父以前可没有加以考虑。 假如这是他在匆忙中造成的错误，而且自己也这样承认，您就应该满意了。 好，我亲爱的伯爵，您未免太宽容了， 而您也太认真了。假如譬如说，好，我说这句话您别生气。 嗯， 假如那段消息的确是真的呢？ 一个儿子不应该承认这样一个有损他父亲名誉的假设。 哦天哪，我们这个时代得承认的事情真太多了， 那完全是时代的错。 而您准备要加以改革吗？ 是的，假如和我有关的话。 嗯， 您真刚强，我的好人呢。我知道我是的，您一定不愿意听友谊的忠告吗？朋友的忠告当然要听，那您承不承认我够得上那个称呼呢？当然承认。那么在带着证人到波强那儿以前，对于这件事情可以再打听打听。向谁去打听？向海蒂，譬如说。啊，何必把一个女人拉扯在里面呢？她对这件事情能有什么作用？譬如说，她可以向你宣布说令尊对于总督的失败和死毫无关系，或是假如碰巧他的确牵连在里面，这件不幸的事情也……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我亲爱的伯爵，我绝不能承认这样一个假设。那么您拒绝这个打听消息的方法了，我最坚决的拒绝。那么让我再贡献您一个忠告，说吧，但希望这是最后的一个了。或许您不愿意听吧，正巧相反，我要求您说，当您到波相那儿去的时候，别带证人同去，单独去见他，那是违反往例的呀。您的情形本来就和一般的不同，您为什么要劝我单独去呢？因为那样，这件事情就可以由您和波相自己解决。请您解释得更清楚一些。可以，假如您要波相更正，您至少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心甘情愿的那样做。只要他愿意更正，在您这方面结果是一样的。假如他拒绝那样做，那时再让两个外人知道您的秘密也还不迟。他们不会是外人，而是朋友。好，但今天的朋友就是明天的仇敌，波香就是一个榜样。所以您劝我，我劝您得审慎。那么您忠告我单独去找波翔。是的，而且我可以告诉您为什么。当您希望一个人的自爱心向您让步的时候，您在表面上至少必须装出不想伤害他的样子。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发财好歹，爱